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时间过得好快，终于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仿佛下笔写下专栏开篇词就在昨日。回想当初，我与极客时间团队讨论专栏的主题，希望可以面向零基础用户，给一些中小团队的微服务架构落地提供参考和帮助。但是微服务确实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对于团队也有一定的要求。从入门到放弃这句话用在微服务上也不是耸人听闻。因此我在构思开篇词时写下了微服务从放弃到入门这个标题，希望通过专栏我们可以一起走入微服务的大门。现在专栏正文已经更新完毕，和我一起走到这里的同学也请不要松气，从入门到精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回想起一开始学习微服务时，我对注册中心、RPC 调用、熔断、限流等概念也是一知半解，虽然也在实际项目中应用过，但对他们背后的工作原理并不是很了解。我记得当时在微服务架构中为什么要使用注册中心，注册中心是如何判断服务提供者节点存活的，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后来随着经历过的服务化改造项目越来越多，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当时为了排查线上问题，我只能逼自己深入进入代码细节，去理解注册中心背后的工作原理。从学习到实践再到学习的过程，才让我真正对注册中心的原理和架构有了深刻的理解，做到了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之前困扰我的问题以及线上的故障也都一一有了解决方案，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所以在入门到精通这段路上一定少不了实践的过程，只有在掌握基础知识以后，通过具体业务的实践才能深刻体会到这些知识点的原理，真正理解专栏中讲述的那些架构取舍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我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作为微博跨语言服务跨改造的主导者之一，参与推进多个重要业务线微服务架构落地后所得出的体会。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专栏可以把整个实践过程做个总结，分享一下我的实践经验。再回到专栏，专栏的内容安排是由浅入深，从基础知识讲起，逐渐深入到业务实践中去。但是微服务发展至今涵盖的知识点越来越多，所以我挑选了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给你详细讲解。更新完全部正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在回顾这个专栏时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微服务架构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原理和基础组件。下半部分是微博在微服务架构方面的具体实践，包括容器运维平台以及 Service Mesh 的具体实践。对于大部分微服务的初学者来说，通过专栏上半部分的学习可以对微服务架构有个全面的认识，而对于有一定经验的微服务开发者来说，专栏下半部分的具体实践能给你提供一些工作中可能用到的方法论和实战指引。做好一件事从来都不是容易的，就像我写专栏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次次推翻自己的想法，突破认知的边界。就这样从酷暑写到寒冬，几乎每个工作日的夜晚和周末都用在学习、写作、录音上。这个过程虽然很痛苦，但对我的收获却是巨大的。同样学习微服务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打怪升级一样，刚开始的初级阶段好像比较容易，但越往后难度越大，尤其到了具体实践环节，对我们构建的知识技术体系有一定的要求。不少同学走到这里可能就放弃了，但是相信我，在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时不要轻言放弃，通过反复阅读和理解并结合具体实践去体会，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大，对微服务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专栏虽然结束了，但我想你一定还有很多疑问，不用担心，我还会继续帮你解答。同时针对专栏前面没有来得及回复的留言，我也会专门挑选一些典型的问题深入回答。最后考虑到很多同学在留言中提到想了解一些微博的基础架构，我还会给你赠送一些特殊福利，写几篇关于微博基础架构的文章。